你会发现说这个国宅的二楼跟三楼，它的那个住宅的面积不一样，三楼有自己的院子，然后上面还有四楼，他们的那个门牌号不是，然后他们就是又可以自己加盖，就说每个空间都不一样。这个是九龙城在拆掉之后，这边就变成这个。还没有被发现，或者是说没有被炒作出来的东西。 这里是就是这里的部分主要是什么？ 就是说有第二代到第三代，就是说我不一定，就是那当初有抽签抽到的。这边主要是国产，但是有的在日产，我们这边开始就是有。 延平北路五段 哦， 因为他们的人是那个苏联帮的，然后很爱争头，很爱跟人家飙来飙去，然后很爱跟外面的人搞鬼这样，然后他就也来结交蒙甲这边，他跟凤英社很好，然后他搭谈的时候，他就会讲说啊，我是今年凤英社的副鲁，其实没有，他就是想要来而已，然后他只是想要来展现他的实力，大家都是那种来展现实力跟。奉献自己的一个那种热心的感觉，这样来占，他们讲占尽的就是， 干净的 这个净，这个 环境 的净，环境的净，他就是来响应就对了，对。然后各个庙他们这样接一来也是，不只是说我欢迎你来，那也是说因为。真的是属于我们这个，就是全蒙甲的一个大的神，我才会认同你，可以这样子跑来跑去。要不然以前像他们 路途中间有贴箱条，就是那种黄色的长条，上面写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发这么大张吧，有贴在电线杆或者贴在什么地方，有些是指示方向，但是那个东西其实是要告诉他说，哎，我会经过这边哦，那大家要准备。那可是他一开始大概前几天他就要先出去贴箱条的时候，就是去告知说，哎，我要经过这边。可是大家其实这个东西大家已经知道了，但是。以前原本是要我要去问人家说，你有没有认同我这个信仰，有可以到你这边，我有没有资格？就是我这间庙，其实每一间庙是可以代表一个街区的一个 block， 那你这边不能过来，我不承认你，我可以封路。对，那他就是有那个，所以那当然青山王来出任务来暗访来帮忙这边扫荡，那大家也是做一个答谢的动作。他们不过都会七爷八爷的过来，然后会赏那个金白钱， 二色金钱白钱， 金钱白就是有金色白色，然后他就是给最基层的兵将的过路费这样。他们在有一些仪式，就是要犒军、犒赏兵将的时候，也会用那个金白钱，只是用烧的，不是用丢。然后当然对。镇头这个东西，庙会这个东西，它会有一个层面是拜拜，一个层面是青少年的文化。 啊，是啊。 对啊，对青少年来说，撒金白钱不只是一个就是仪式的动作，也是一个气氛。 现在应该很少青少年，某一区的青少年 还 有 闪灵的 粉丝。不，那个其实我刚才在那个中坛元帅那边，我发现说他们有用到那个女子十二月版的。原来是女子十二月刚的曲子，而且都是那些有时候是一些那些好莱坞电影。 好 啊好啊。 那第一个我一定会被空袭的，赶快下去啊！哎、欸， 这一堆超扯的。 我们要 什么啊？ 尽量都是逐渐开始在边靠蟹啊。哎、欸，还没有，有的还没放完，还有一串呢、啊。 我靠！ 哎、欸，一定要烧完。这个下面有一个停车场啊，也就是说那边在那边有出口。是啊，你看这个电表啊，这个电表还有那个旧型的那个总开关啊，有那个它那个插刀的那个绝体是，那个爱子是用陶瓷做的， 在那边看。在欢迎他的方向， 超赞！等一下，哎、欸， 好多一些水 泡水泡 弹， 没有，那地上还有那个烟火，还有稍微摆过的。总之他是要留那个内侧给那个内侧给车辆。 有给你留就不错了，这样。因为他可能先摆好，然后要其他镇头这边过去。 是啊。 这个味道真的是太棒了。 嗯。都是那种火药味道。 火药加。 你有没有发现说他那个金山宫他们其实有做好像那种民意代表那种程序，然后那边有蒙甲铁山宫、黑朗纳卡斯， 所以就要不是要当巴拉斯坦，然后 那种，我觉得那个要做一套 黑朗纳卡斯。 先往下一个点找好了。 好，您带路。 这一场是很大的。 哎、欸， 就那个， 应该说是沿着那个沿着香茅油的味道走吧。 哎，它是不知道是用那个包的， 佛手柑， 佛手柑了，香就是香，所谓的香橼了。因为讲佛手柑，其实都是一般都是有忌讳的，就是说，就是因为它很香，所以就叫做香橼。 哦， 就是八就那种八仙过，八仙过那种里面，就是说叫做香橼。 哦，香的源头的意思吗？ 所以橼是那个很圆， 很 圆呀， 很 圆呀的那种圆。它香是很香的香，因为就是有那种香味啊。可是我闻起来是觉得是香茅油的味道。 哦， 就是香茅油是有点像柠檬。啊，那个大理街那个巷子进去是什么？ 香是回家味啊。 OK， 回家味哈。哦，对哦，往那个嘛，那边有庙，然后那边有那个就是唐埠的那个公园。嗯青山，我记得是有那个福建哪里的那个城隍爷，是不是？ 有，就是他那个信仰，把他当作类似城隍爷，但他不是，他不是惠安城隍爷， 不是惠安城隍， 他是惠安人拜的。 哦，惠安人拜的。 可是他会算是跟城隍爷一起拜或之类的，就像那个性质啊。 哦。 但是他不是惠安城隍爷本 身。比喻啊，就很像说对我们来讲是城隍爷一样。 对。有没有从官方的信仰变成一个大家都拜？因为像安溪人会拜安溪城隍，他会把安溪城隍带来台湾，但是惠安人不会把惠安城隍带来台湾，他把灵山城隍带来台湾。 都是地方地方上的就是商人啊，什么都会。进香奉献那个民生物资来给，就是来这边服役的将团什么的。 我们刚好在五洲街口 有东西， 有看到这个， 他会有吃不完的东西。 看到那台车，我记得那台车，因为他那台车刚好停在那个和平西路口的时候了，他刚好在那边就挂一个垃圾袋。 哦。 然后。其实这边平常下午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小摊子在卖蚵仔米线。 好，有，现在还在吧？ 没了吧？ 有吧？我不知道，因为 晚了嘛。 前几年好像有看到。 我们是说去年左右 这一摊啊，它收起来了。 不是 吗？ 靠公园。 靠公园。因为我记得这边有一摊，也是他在结价的时候旁边就有在卖啊。 领物，是。 这家吧，不是吗？ 不是。你记不记得我们有在这边吃过蚵仔米线？ 有啊，蚵仔米线啊。那真的是一年前吗？ 是， 还是两年？ 超过一年，没有两年。那个没有，就是到四月的时候吧，三月、四月的时候。你看这边那个鞭炮都没有放完。整条好。哦，回下尾金龙团。 哦，这边就是。 恭祝临安县临安尊王圣诞喜庆。 哦，后面那个龙也是，后面那个龙很帅哦。 是画比较像 是 对，他不是有义务，可是他是为了，他确实是为了这一个祭典而产生。他可能比如说他刚做的那几年，他都要 正义， 就是正义的时候出，就是日巡的时候出，庆典的那一天出，不是出二比二，不是出。 哦，了解了解， 不是出正义。真正负担责任的就是庙里面的那帮人，他就是看庙要不要来办。 那这些社这些小庙，他看龙山寺是 大庙啊，还是大庙？其实只是龙山寺的做法，现在比较想要挖，就是佛教的感觉。龙山寺确实，它本来其实就是一个民间信仰的庙， 对， 就是大家拜拜的时候都是拜地公。 一般讲龙山寺就是观音佛祖嘛。 对啊，你会讲说观音佛祖，就会表示你不是很正统的佛教。佛教都会说，哎、欸，他不是个菩萨嘛，或者之类的。就是你会这样称呼他，就代表你是用民间信仰的角度在看他。 是啊。 哎，本来就是。东西寡行内去拜的，都是拜诸公拜什么的，对啊， 都是行内啊， 对啊。只是他们现在整个努力的方向，整个经营的模式做法，都是想要像是一个佛教的感觉。 哦，是啊，佛教化嘛，就是其实常就是会有时候就是会引用一些佛典，或者是有一些佛教化的一些。 记者 不是记者啊，来说点话，我在录音。我们刚刚录了好多鞭炮的声音呢，来说点话吧。 啊？ 说点话吧。 垃圾啊！ 相逢就是有缘嘛。记者不会用这么 low 的东西啊。你看。 嘉义郎吗？ 啊。嘉义郎。 那你这边的人。 今天是， 没错，今天是这个前一个晚上， 林安真完生日吧？ 星期一才是生日。 生日的前三天。 前三天，然后。 前三天呢？ 祝林安真完圣诞千秋。 哎，很好。 谢谢大家，谢谢。 很好，谢谢。 帅。 帅帅。 太帅了。 你不会。 你们要干嘛？录完干嘛？ 我们录完了， 我们是现场 live， SNG。 我们到时候我们呢、啊、会马上上传到那个德国的网站去。然后 德国，其实我 没有 我讲解，全部德国都听不懂。 没有，因为德国朋友会把它逐字翻成德文，还有翻成英文。 他不敢讲， 不鸟你了，不鸟你。 算了，我不会上电视，算了。 不会上电视啊。 就他们都会贴那个出来说，哎、欸，我今年也要欢迎青山网，然后大家有没有赞助？大家贴那个赞助， 一口500元这样。 哦，那我们社的信仰就靠你了，不然我们到底钱？ 来 Q 金高级。 啊，好的。 然后那个拜拜的时候就要跟找这个道士去打寿文，然后说啊，压力了 ，K 社了。 亿旺社， 亿 安社，我们 哪一家？ 旺社， 亿翁虾， 亿翁虾，哎呀， 亿南旺，掏钱的，拜托，大家都是一组啊。我这样断的太夸张了。 以前有个儿童画家叫洪亿南， 还有哪些？ 有没有听说过洪亿南？啊，反正他几年前过世了。 我已经写到， 就台北大家其他都是不会再有像保留这个东西。 看你问的程度是怎样，比如说，到处会摆，就是各个角头会摆出来接，就是就算你没有庙，你也会摆出来接的。新庄。但是他们没有青山王出来的那个规格，就是青山王出来就是你要有，就是全部保卫啊，然后什么。 是 他们也有在 阿神 在玩， 没有，他们就是赢他们的神，就是各个地方赢他们的神，比如诞神他赢他的出去冲突嘛，对，没错，然后心中大众，然后反正都会跟，就一开始都是不是瘟疫啊，就是跟一些司法他有关系的神。 一种是传染病的，那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 说大众有这种疫苗，疫苗那一般的民众这样子有什么？ 其实啊，这样， 大众庙就疫苗啊，对啊， 对南部人来说，大众庙就是一般的疫苗，可是对北部人来说，大众庙就是管所有管鬼的大王鬼王的鬼。所以他是有，就是在里面有一个统治，然后有一个审判的作用，他也可以帮助他安抚或者是制裁一些那个，所以他还是有一个挡善拔恶的那个在里面。 像那个古灵灵桥，那还有那个、啊。 说在 北路，就是我们吃干面那边不是有店，还有那个同安街头。 东西不可能，所以你是要来 了，还是不可能花这种三天的时间给你搞这些，不然算这种 太设计性。 我会先回去啊，我现在还有一堆 在我这边，你会不会走到猪八戒？ 他那个 会啊，可是很远哦， 对啊。 他还在开会啊？ 也是可以通 啊，再先上去。 就是先对啊。 现在还在一个 平原，准备坐机的。 你们其他人好， 拜总管都不会去 啊？哪里？ 没有，我怎么会带那个东西？ 我一定要 带刀， 不要人家走回来。反正你们当时而已，我很容易死掉，反正都没打过。只要我接到 那种手机用3G上网最耗电，如果你再开蓝牙更耗电。 蓝牙到底是干嘛的？都 蓝牙就是无线耳机啊，今天无线麦克风，无线耳机啊，还有 就买两个无线的喇叭， 这样听音乐吗？ 就是你直接放到手机旁边，它就会配合播放。 它比较厉害的就是，它有它的规格，比如它有那些以上，它有它自己的家将，没有被别人搞掉。比如说大同区的大稻埕、小海城隍。他本来有自己的家将，跟这个看起来比这个花俏一点，然后比较多花招，但是他看起来还是原始状态。可是他后来不见了， 为什么不见？ 就是比如说妙方跟华众团的人幕后，或者是哦，因为他们本来以前有一个祭典委员会，那祭典委员会其实是士绅跟商人一起办的，但是。那时候华稽田委员会的就是帮台风案，就是台风那个家族，就是 台风 台风案之后就是没落了，然后他们就没有再出来营运，然后有中断好几年下来，然后都没有出来营，然后最后在好像2005年吧，那年刚好是比如说下来从来台150周年，然后妙方就自己办了，办完之后觉得哎、欸、我可以办啊，那他就自己办，就是。往后之后的5月13都是他自己办，但是他没有办法把，因为霞海城隍就是成家嘛，就是他们自己家，他们没有办法把整个大稻埕的神商都再把他抓进来， 没办法像这样有很多个 对 社一起联合起来， 对，所以他就其实对看了30年的、看20年的、看10年的人都来说都是没落。而且其实也是真的，因为大稻埕你看不到人家出来摆香案。其实大稻埕就是以前是最大，所以他对国民政府、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头号敌人。 嗯， 是比如说落伍的头号敌人，迷信的头号敌人。 你指的是大概50年前这样，1950之类 的。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这是要头号消灭的，主要是。 民间的力量 在讲，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他禁止你迎神赛会，可是我光是吃拜拜就让你全台北市瘫痪，到3桶都瘫痪，大家来啊，要吃拜拜啊！ 他推我好几步。 以前吃拜拜的状况就是，台北桥不可能用开车，就是用走路的，而且是就是那种刚放完那个刚放完101烟火完之后那种感觉，就是人贴人这样 瘫痪的。 比如说永和大拜拜的时候，就是中正桥没有办法过，然后去跑去坐以前的渡船。 哦，渡船， 对， 渡船， 他是为了要跑来吃拜拜的。 哇， 看他拜谢啊！ 哎，你会发现那个青山公委员都是脱帽三鞠躬。 对啊。因为大家拢有家己的角头啊，你没有比谁大。 嗯，对啊，就是。 以前是很秋， 嗯， 以前是在有很有力的人士在滑的时候， 嗯， 然后他们已经变成大家都是平等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再用以前的轿子直接这样过去。 是啊， 现在都要转。 有一个家将那扛一个虎头铡，没有。150年前的 boombox。 遇到朋友， 对，但是学历史就是可以那个 广结善缘， 因为口述历史的关系嘛。 嗯。 哦。或者有别的那个也。 哇，这个低频很棒哦。 没有，觉得上次我们去看那个消防演习，那个低频比较棒。爆炸了！ 是在爬楼柱的时候，都有现场有一个人出来挂华南的名字，然后是他有，比如说20个人在那 边爬。没 有，没有，等一下，等一下。 放烟火的时候，我觉得有烟，有那个火，有火星喷在我的身上。 我 有， 但喷到你身上？ 没有看到那个 弹壳打到我 的。那个鞭炮屑，刚才在那个元帅府那边。 去年你是大概是这个东西的钱。 你看，我看旁边三只都耳朵都捂住了。 真的是一层红。 就到阿爽那边。